每天正午都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为什么？ 因为每天正午我都要和一个人约会。 他是谁？ 他温暖的声线变幻莫测，他灵动的倩影莫可名状。没有他的指引，我会一筹莫展。 他在哪儿？ 他来自电波，经常令我望尘莫及。 你听，他出现了，莫音乐。 午间好，莫音乐准时开启了，你在听吗？我是小莫，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跟你现在手上所拿的手机有关系。你喜欢的人在里面吗？ 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一跳学到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只想在潜意识里留存，没没有心情不出来。奇怪，需要三不许的有你在我拳头就放开，睡得像小孩，有人按错门铃，有人打错电话，有人制造喧哗的八卦，麻烦大家让我静一下好吗？不出来，出来这个世界也奇怪，只要散不去的有你在我拳头就放开，睡得像小孩。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世界变得再快，是非成败一旦抱你入怀，置身事外，一笑学到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只想在潜意识里留存，没没有心情不出来，世界也习惯，只要散步去的有你在保护着就张开，睡得像小孩， 节目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想要来问问各位，你网恋过吗？我所说的并不是说在一些婚恋网站上跟某人相遇之后相爱，而我的意思是，你是恰巧漫无目的的游荡在网络上的时候遇见了 擦出火花了。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们不曾靠近，但是在网络上两颗心却是紧紧贴在一起的。身为80后，在网民只有3000万的十多年以前，不少人就是在网上相识相恋，最终结婚生子的。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在当时视频聊天都困难的情况之下，两个人呢就凭着像素不高的照片和日渐绵密的联络而相爱了。放到现在，无论是在哪里相遇，最终都是要走向微信的阵地而重新认识，互相翻完朋友圈发现不顺眼就会被拉黑，聊几句觉得太无趣就会被拉黑，聊了几天没有见面还是会被拉黑。如此筛选几轮，黑名单里的人数比联系人里的人数还要茂盛，那就别提网恋了。无数人教给你的社交方法里都有一条，不过是网络，别当真，别在意，一言不合请记得要拉黑，拉黑之后的彼此仿佛阴阳相隔，黑名单里的感情永世不得超生。所以最终大家奉行的原则就是，都别躲在美图秀秀里，也别躲在你的套路情话里，是骡子是马都得拉出来溜溜嘛，一面见分晓。谁给你时间沉淀感情啊，我们可是马不停蹄的在追逐更高更快更强的新一代。所以你的手机里有你真正爱的人吗？ 你就这样突然出现，悄悄闯进我的世界，带给我最特别感觉，像海鸟和鱼相有你在我身边，呵护我的所有缺点，风平浪静不易察觉，暖流在心中蔓延。从遇见之前再到你出现，浪费了多少时间，才要不顾一切踮起脚尖去亲吻誓言，闭上双眼。

结，不停迭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交友和恋爱。可能你那句情深意切的话酝酿了久了一点，心惊胆战地发送出去，没想到换回的却是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我得庆幸，虽然我没有网恋，但是我在网络上认识了三五好友，而且始终是用网络来联络感情的，其中不乏至今没有见过面的。起初其实我也并没有打算跟这个人成为朋友，有的是出于工作和合作关系，有的呢是旅行群，互相加了好友，也并没有热火朝天的聊个没完，都是在不经意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点，然后慢慢的开始关系舒展，有一搭无一搭的说得更远了。直到有一天你回过神来，发现虽然不曾谋面，但这个人已经成为朋友队伍里的一份子，他可能比你跟身边熟悉的人都交流的更多。

相信当无其他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易，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无尽，人生是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无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当月光爱抚，我回望在自己的国度，每一个旋转都感触，每一个震撼都表露，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迎风起舞，当月光爱抚，我回望在像武士得专心练法术，我是武士，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墨音乐，我是小墨，今天正在跟大家聊着网络。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第一批网友是大学时代校内论坛上所认识的，大家能在网上聊一年，但是也没有在校园里约定见面。后来要毕业了，每个人的征途都不一样了，才想起把握住近距离的优势，聚个会说声嗨。毕业都已经好几年了，连一些同班同学都已经不再联系，但是第一批网友里却还有不少仍然在保持交流，有在上海的、深圳的、加拿大的、德国的。十年里我们见过几次，甚至没有见过，但是如今说起话来还是会觉得很亲切。当我说出这段话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想起的是谁呢？后来在微博、微信群里都认识过网友，有的到现在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但却交流过很多内心深处的秘密，毫无保留透露过最真实的感受。有些人就适合生活在彼此的手机里，不太远也没有足够近，不生疏也没有绝对亲密，在某一个时刻想到手机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存在，觉得很暖心，这就好了。

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的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有人说，网络上的关系不真实，大家真要在现实生活中相遇，指不定要擦肩一万次都没有火花，这是一种很虚幻的交流。我确实有一部分承认这样的逻辑，但如果说要把网友跟真实的关系相对比的话，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对比呢？你总不可能渴望在一段关系里把你想要的好处都攒齐了，不是明明觉得现实里的真实很刺眼很丑陋吗？为什么又不能接受网络里的虚幻呢？何况我并不觉得网友之间的交流就一定需要真实来铺陈。你们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的共鸣，能多么掏心掏肺的真诚，并不取决于他多高多重，做什么职业，多大年纪，你们只是相互获得精神上的相遇，然后呢，畅所欲言的沟通氛围和互不猜忌的信任。而这些往往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变得更难。现实当中你能了解对方今天穿什么，明天吃什么，他毕业在哪儿，工资多少，这些已知条件虽然真实，但往往是这些真实限制着你们彼此的靠近。 Sometimes it's hard when rain's pouring in. I used to worry what tomorrow would bring. Then you came along, changed my world around. You touched it, attention, and I'll do the same for you. And let me say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thank you. I wanna thank you for making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Now that we're together, everything can only get better. Get better, better. Now that you're around me, swear I'm gonna love you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Now that we're together, everything can only get better. Do, do, do, do, do, do. Now that you're around me, I swear I'm gonna love you forever. You bring the sunshine to my life. Keep bringing, keep on, keep bringing, keep on, keep bringing the sunshine to my life. Yeah, yeah, yeah. Keep bringing, keep on, keep bringing, keep on, keep bringing your sunshine to me. And let me ask you, girl,

网络，既然今天说到网络这个词儿，我总觉得网络能够屏蔽那些所谓世俗的真实，换来纯粹的虚幻，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有的时候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那个愿意跟自己交流的人，他们孤独，而缘分就是恰巧网络的那一头，也许有一个人跟你一样孤独。 许多个夜晚我也无法入睡，闭上眼睛疼痛，无论让自己疲惫还是麻醉，总会掉进迷惘深处。我的爱你在乎时有时无，我的感觉路越来越模糊，此刻我已陷入深深恍惚，突然一首歌从电台传出，那歌声让伤心的人啊不要哭，我们都一样生来孤独，用你的微笑面对每一次心碎，因为我们生来孤独。伤心的人啊不要哭，我们都一样生来孤独，用你的微笑面对每一次心碎，因为我们生只有这样我才会停止哭泣，可当我闭上眼睛我依然迷茫，我的灵魂充满恐惧，此刻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这辆穿梭光影闪烁，伴着轻盈的小雨和那歌声，我轻轻哼起这首歌，那歌声让我每个地方走走停停，在彷徨中来来去去，现在我都想就这样离去，带着身上一种随风而去，化作一颗星星挂在天际，我会再次唱起这首歌，那歌声让我 我突然间想起电影《玛丽和马克思》，就是讲述两个孤独的陌生人的故事。在还没有网络存在的1978年，他们通过书信来往，虽然没有谋面，却成为一辈子的好友。玛丽在澳大利亚，她因为额头上的疤而自卑，没有朋友。马克思在美国纽约，他因为亚斯伯格症自闭、焦虑、社交障碍，也没有朋友。两个孤独的人都渴望拥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们都爱吃巧克力，他们都曾被人欺负，他们爱同样的卡通片，他们在打字机前认真地敲打自己生活的感受，他们用一封封的信件交换彼此的心声。如果没有遇到彼此，如果没有人在世界的另一端期待着你的消息，愿意跟你相互慰藉，那人生就实在太难熬了。在马克思过世之前，他给玛丽的最后一封信里写，有朝一日希望你我的人行道会相交在一起，到时候我们可以分享一罐炼乳。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是我唯一的朋友。他们终究没有能够在现实里相交，但在他们共同营造的那个世界里，他们却已经紧紧交汇在一起。 老朋友，你飞去东南和西北，就一个梦奔进香港或台北，饮了干一杯酒，出了谢谢对，男人的世界有血也有泪，没有什么会怕今天我浪费，睡一觉你追风相亲的机会，全天下不会你，我也永远听你，就算大事不妙我一定听你背，老友万岁，嘿，我陪你干一杯，你说的对，嘿，做人挺累，不管多困难别放走机会，牢记那一句话要打死不退，嘿，老友万岁，嘿，不可以掉眼泪，放大去追，爱太可贵，光阴拿着流水，命运伴着风水，其中那些滋味风吹一杯，一起去面对，没有什么别怕今天多狼狈，睡一觉你会共享新的机会，全天下不会你，我也永远听你，就算大事不妙我一定听你背，老友万岁，嘿，我陪你干一杯，你说的对，嘿，做人挺累，不管多困难别放走机会，牢记那一句话要打死不退，嘿，老友万岁，嘿，不可以掉眼泪，放胆去追，爱太可贵，光阴拿着流水，命运伴着风水，其中那些滋味风吹一杯，一起去面对。 Every little thing, every little baby, every time when I miss you, baby, every day, every day, every day, I wanna be together. Every little thing, every little baby, every time when I miss you, baby. 牢记那一句话，要打死不退。嘿，老友万岁，嘿，不可以掉眼泪，放胆去追，爱太可贵。光阴拉着流水，命运伴着。

是森林的月亮，娘子，也是我牵着手，也是森林的月亮，娘子，也是我牵着手，也是森林的月亮，娘子。是我牵着手，也是生命的月亮，娘子，娘子。 过去通过信件，现在通过网络，孤独的人会相遇，会擦出火花，会生出爱慕，会相互厮守。哪怕就是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里，能遇到就是幸运了。也不管我的身边还是热闹还是冷清，想想还是会有人在网络那头愿意跟我聊一聊，说说话，拥抱我的那些孤独时刻，便会觉得有阵暖意涌上心头了。也真的希望收音机前的你能够跟我一样，无论身在何方，你的手机里也有自己喜欢的人。 笑流泪，手机里的。

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好老。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这个人，我喜欢他好多年了，钟镇涛。真正的强者永远不会被人生的风浪轻易的打倒，这句话放在八九十年代香港一代男神钟镇涛身上也是不为过的。当年钟镇涛的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哄遍两岸三地，风靡一时，传唱至今。当年以歌手出道的他没有在歌唱事业巅峰时期获奖，却终于在2016年11月份的时候拿到了音乐成就大奖。为他颁奖的好朋友谭咏麟都说这个奖来得太迟了。当年那个弹吉他吹着萨克斯的摇滚 boy 阿B哥，如今已经是63岁的老男人了，可是看着他的脸，他的身材还是觉得好帅啊。1987年，当时钟镇涛的事业如日中天，把演唱会开到了加拿大，也因此遇到了第一任妻子张小慧。张小慧那个时候在加拿大读大学，此前她已经是香港有名的名媛，和关之琳、梁咏琪、李嘉欣都是校友。在一次聚会当中，才情横溢的钟镇涛和如花美眷的张小慧一见钟情，两人相识仅仅三个星期就闪婚了。而对于从小娇生惯养的张小慧来说，购物似乎是她生活中唯一的乐趣，饭可以不吃，衫不可以不买。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香港楼市不景气，钟镇涛投资失败，演唱事业也大不如从前，家里的收入大幅的减少，而妻子张小慧却依然是挥霍无度的。1997年，钟镇涛事业遭遇瓶颈，投资失败，面临破产的时候，曾经说过同甘苦共患难的结发妻子，却转头找上了新的金主，开始了一段不伦恋，两人的婚姻名存实亡。2002年，钟镇涛负债2.5亿港元，在事业巅峰时期破产。然而前妻说：“啊，我还没有玩珠宝哎。” 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 十年婚姻，郎才女貌的爱情大战演变成不堪回首的情感重创，这让钟镇涛失望至极，觉得再怎么付出都没有用了。然而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会给你打开另一扇窗。就在钟镇涛为破产和离婚痛苦挣扎的时候，另一个女人出现在他身边，并且陪伴他走出了低谷，而这个女人就是范江。在钟镇涛一穷二白，连化妆师都请不起的时候，范江一手操办着大小事宜。宣布破产之前，钟镇涛还对他说：“不要跟着我，跟着我不会幸福的。”但是范江一直不离不弃。一个女人能在男人最困难的时候默默守候，我想，这才是最难得的爱情吧。人们常常把张小慧和范江放在一起比较，一个是女神，一个是邻家大嫂，也许美貌上比不过，但对于夫妻来说，女人最重要的不是美貌，是相濡以沫。钟镇涛交情广，不仅是因为他性情豪爽，心思简单，性格单纯的像个孩子，更是因为这些年的打拼和相互扶持。 钟镇涛15岁的时候父母离异，生活贫寒，妈妈靠给人洗衣服为生。妈妈以前是唱粤剧的，他遗传了妈妈的优点，从小就有音乐天赋。为了挣钱养家，他开始在酒吧唱歌。后来机缘巧合之下，和好友谭咏麟、彭健新、陈友、叶志强一起组成了温拿乐队。郑涛在乐队里的贝斯手和主唱，以高大帅气的形象迅速走红。此后连续获得2届金马奖的钟镇涛被琼瑶看中，接受琼瑶邀请出演了琼瑶剧，钟镇涛开始向拍电视剧的发展。钟镇涛还被称为最能够给合作伙伴带来好运气的演员，比如第一次跟林凤娇合作《小城故事》，林凤娇就获得了第16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钟镇涛还和主题曲的演唱歌手邓丽君成了好朋友，还有第一次和梁朝伟合作《杀手蝴蝶梦》。人生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钟镇涛是一个极其乐观正面的人，虽然曾经失败过、落魄过，如今也不再有以前的名气，但63岁高龄的他依然是活出了年轻小伙子的活力。旅游、登山、遛狗、越野，墨镜一戴真的比小鲜肉还帅，所以你懂得咯。遭遇人生起伏，尝遍人生冷暖，把不好的都忘掉，才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久。